所发现所观察的只是表面的活动，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根源啊，没有办法找到根源的啊。如果说是这个人呢，是这个人缘变的，那么现在人缘都应该变成人才对，不应该再有人缘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认为这是科学，迷信科学比迷信佛法还要可怕了，还有可怕啊！迷信佛法天下可以太平，迷信科学总有一天呢，这个地球会被他们制造什么核子东西爆炸掉，同归于尽。你看到底迷信哪个好呢？啊，迷信科学到后来是同归于尽，啊，迷信佛法那终极的目标是天下太平。何况佛法绝不是迷信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叫我们求证，叫我们自己把这些理论，把这个事实真相证实。这就是科学的精神。如果他只这样说，啊，你也只能够这样接受，啊，不准你去求证，那这就变成宗教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不是宗教，啊，它里面有一很严肃的科学精神。每一个理论，每一段事实，都叫我们自己亲证，这才算是自己。听别人讲的，道听途说，这个在佛法里头不许可。那么从这个浅显一生做例子，般若经里面常常讲啊，观照般若，经中常说一文字起观照，这个一文字是一个例子，文字般若也叫做方便般若，方便般若里面就包括了事出世间一切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，这个六尘境界，六根接触六尘，就是方便般若啊。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。这些功夫我们现前可以用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你如果会，你二六十种的功夫不会间断，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妨碍你。啊，我们眼见色，谁妨碍你叫你眼睛不要见了？没人妨碍。啊，谁妨碍你叫你不要听啊？没妨碍啊！啊，见色闻声，这就是方便般若。会的什么？会的在这个里面呢，起观照般若。啊，到第六卷，观音菩萨教给我们：半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啊，《楞严经》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中心。啊，以观音菩萨为主的，啊，全经的精华就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一章。怎么个观照法呢？就是你对于这一切事理 都明了通达了，这就是观照。为什么呢？在一切境界里头，妄念不生啊，妄念不生啊，就是正念现起。所以这不是无念，而是无妄念，它有正念。正念是什么呢？正念就是智照，这是正念。见心，见色心，这是正念。闻心，闻声心，这是正念。眼识，见色尘，是妄念。耳识，闻声尘，是妄念。那无拘其一时，连带起作用，那更是妄念了，妄中之妄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见色闻声都在用功夫啊，心成无上道。穿衣吃饭，穿衣是粗尘，生根对粗尘。这是迷，是妄念。觉悟的人怎么样呢？身心皆粗性啊！吃饭的时候，舌心对胃心，而不是舌根这个舌识对胃尘。功夫啊，是这个用法啊，但是你要是不了解一乘教义啊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确实你的功夫不得其门而入，你没法子啊。你把这个事实真相都了解了，一天到晚都在做功夫，而且做的上上乘功夫。我话了，可以说讲的是很清楚，可是诸位恐怕还是不能用啊，不能用啊，那就老实念佛去吧。啊，这一面老实念佛啊，一面呢，随处啊研究教理。戒行定静啊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好处。那么佛在此地举出这个例子，就是显示啊，我们真如本性，在这个一念不动而有无明，六根最初戒尘。那么这一个现象，这个像的时候太细太细了啊！但是这个是根本的问题啊，是根本问题，这讲根源呐。所以说，不得已借我们这个肉身啊，这个色音眼根瞪目发牢。来比喻眼如的虚妄。如果我们眼睛要是不瞪，那么这个老相就没有了，就没有这个老相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真如本性 要不迷，那么当然是纯以精明之体，哪来的妄啊？一切妄境的都没有。那个时候的境界呢，就叫做一真法界啊。一真法界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名呢？给诸说没有这个名，这个名不得已而建立啊。如果你心里还有个一真法界，这一真法界就是老相啊，就是一个妄念啊。所以到究竟的境界，真正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佛常说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断呀。禅宗里面所谓的是向上一着，口挂墙壁，这口挂到墙壁上去啊，没得说的。这个意思，大家要细细去体会啊，是实实在在是很深。如果有唯识的基础，有般若的基础呢，要方便懂啊。这个唯识跟般若没有基础的话，这很难懂啊。那么下面一段经文说：应于明暗二种妄尘，法界居中啊，悉此尘相。名为见性，这此见利比明暗二尘啊，比尽无体呀。我们先说这两句，这个因于明暗二尘彼此是相对的。我们这个眼讲见，这个见呢，当然呢，这个色相啊，无量无边，一桩一桩的来说呢，说不尽，所以把这个一切色相啊，归纳为两类，不出这两类，一个明一个暗，啊，所以由明暗呢。包括了啊，所有的这个色尘境界啊，这不是见明就是见暗。这两种现象啊，给我们。迷而不觉的人带来了麻烦了，对那个佛菩萨觉悟的人呢没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人家在那个现象里头啊，没有取舍，平等一如，晓得这个境界相啊是虚妄的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他真正能够做到不取相，如如不动，这没事啊。虽然是妄，妄不爱真啊，因为这个明暗二相，这是一他起性的，一他起性没有毛病，不是病啊，病在变即知啊。啊，变即知什么？得失取舍。我们有了这个才叫大错特错啊。在一切相里面起分别啊，起执着啊，这个里面说也把它归纳了，归纳这四个字就够了啊，患得患失啊，有取有舍。这个一取啊，取相啊， 就把我们本来沾染不动的本性离体，就像那个眼睛瞪目发牢一样啊，是法见于众啊。那么这个叫见性啊，见性楞严前头讲了，是待妄之真，不是纯真的，纯真只叫性，没有见啊。给你讲叫见性闻性啊，叫六根根性，叫待妄之真。你看这个真里面呢掺杂着有妄了，这个时候经文里面讲呢，法见于中，悉此成相啊，这个成相啊就是色尘，就像那个照相一样，这个底片上呢已经有了它的影像，你取了吗啊，有了这个相，有了这个相呢，这就变成了见性了。这个见性在此地当作能见的见量来讲啊，就是能见之量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那么这个见性是由明暗二种妄尘所发的，立尘没有起，所以晓得这个见性呢，就是菩提心中顿老啊顿发的老相。诸位如果头脑要聪明的话，你晓得见性是菩提顿发老相，那么二鼻舌身哪一根不如是？一桩明了了，这样样都通达了。楞严里面特别是教光大师，我们今天用这个本子是教光大师的课判啊，虽然注解不在这个里面，但是你看课判呢，也就能够把这个教光大师的意思都能看出来了啊。他老人家教我们舍实用根，这是最高明的修行方法啊。用根用什么呢？就用这个见性啊，见性是待妄之真呐，啊，菩提顿发老相啊，再用这个就不容易啊，啊，我们一般凡夫用什么？用第六意识，你看看与居地这个见性差多少层？啊，见性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呐。啊，由阿赖耶再变为莫那，由莫那再变为第六意识，何况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直接用第六意识，而是用的与第六意识第七识相应的心所啊，把这个东西当作心啊，啊，所以贪嗔痴慢它用的是这个心啊。那个得失心啊，得失心你查查《白法名门》，是不相应的心所啊，贪嗔痴慢呢，这是相应的心所。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心，真是冤枉啊！啊， 所以说叫你是错用了心，你心用错了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直接用真入本心没办法，那做不到啊。直接用这个真入本心的话，那是佛与大菩萨，那就成佛了啊。最低限度啊，也是原教的初住以上的佛，这个分正佛，天台大师所讲的六界佛里头分正佛，那是讲明心见性啊。我们如果能写实用根啊，就是我们能够用见性啊，用闻性，我们能够用六根根性，这个是达到明心见性啊最接近的一条道路啊，是一条直路啊，最近的路啊啊。这是我们拿禅家来讲的明心见性，要以我们念佛来说是理一心不乱啊。我们要是能够用六根根性的话，修念佛，修这个念佛法啊，这个就是最接近理一心呢不乱的这个门径。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，如果我们还用第六意识，还用于六识相应的这些五十一心所二十四不相应，给诸位说，我们念到四意心不乱呢都不容易做到啊。你要能念到个功夫成片呢，那算你很幸运了啊。所以学佛人与世间人差别在哪里，就是用心不一样啊。我们能够用见心，就是用真心，因为这个真心只带一分妄，不是完全妄，虚妄啊。到这个六七十这个星星俗，那是完全是虚妄啊。那么还要应该晓得的明暗二尘啊，这就是讲的一切这些色法啊，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所以这个明暗二尘不是真的啊，是本来无啊，没有自体呀啊。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是我们妄见变现出来的啊。就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疲劳了，看到空中有花啊，眼睛有病了，而看到灯上有眼影，那灯上哪有眼，空中哪有花啊？是疲劳现的这个幻象啊。所以这个象说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有了个象，你不能说它真有啊，它根本无，根本没有，好眼睛人你都看不到啊，也同做梦一样。这个梦呢也是非有非无啊，他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无啊。你要说他有吧，他没有自体啊，完全是虚妄的。哎，你说他无吧，他那个有虚妄的象在啊。他做梦的时候，那个短暂的暂时，他有了个象在啊。那么我们也想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不要说十，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这个境界啊，就是连西方极乐世界从凡圣同居图到十报庄严图也不例外啊，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这个诸位要晓得啊，只有长劫光图 是一真法界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永嘉大师正道佛上说，绝后空无大千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无量无边恒沙世界是我们菩提邓发老相，就是这个妄相啊。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很深，诸位也果然见到了，才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老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啊，才能真正明白金刚经所谓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根尘识这三者的根源，三者的关系，我们要是明白了以后才晓得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。可是这个三活活呢，它就发生了啊这个虚妄的作用啊，就是根深世界呀、啊，医报正报啊，种种作用啊，它是这些啊，正如同啊我们做梦啊，在梦中的境界相一样啊，它起作用。佛在经文里面的意趣，就是叫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晓得妄见以及所见的浮尘根、圣意根，确确实实没有实体可得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所谓法见居中，系此成相，也是一个方便说啊。就好像这个照相机照镜头一样啊，哎，吸收的那个形象了啊，在里头照这个形象了，方便说啊，实际上都是假的呀、啊，镜头也不吸，外出镜像也不如，自己在里面制造的妄想啊，但自己照妄想的时候，哎，有镜头，有外面镜像为云。他自己在制造的那个妄想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通通没有自信啊，全是幻化的。我们不要被这些假象啊迷惑啊。所以觉悟的人，他的态度不一样，他晓得这些相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所以他在这个相里面，一切万象里，他心清净，如如不动。啊，对外面一切境界相啊，无取无舍。啊，你说取不对，舍呢？舍也不对啊。它不是真的，你舍它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取相是过失，舍相跟取相同样的过失，同样的过失啊。啊，所以清净心里头没有取舍。没有得失啊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见到真相。此经是利比明暗而成，毕竟无体啊，这个就说明这个此经是指前面讲的见性啊，前面这个一颗这一小段说明见性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来的 啊，再告诉我们见性啊是无自性的，立尘无体啊，前面经文曾经说过，立了啊，立名见量，显示这个见性啊，不随明灭呀。那么此地说明了，如果明暗双离了，这个时候见性是什么样子？可见的这个见性之师依托在明暗尘相妄现这么一个境界，实际上呢他没有自体啊，没有自体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真见无生啊，无体无生，在因缘即空，这一句话也是很难懂的。龙树菩萨造中观论那说明发布，那特别是显示出诸法不自在，不共啊，一不一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而生，是故说无生。我们这个念佛回向，天天求的啊，这个求这个证得呀，无生法忍。即使你能够见到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无生法忍就证得，才晓得一切法本来不生呐。楞严经里面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都是很深很深的道理呀、啊！给诸位说，都是事实真相啊。只是我们眼前不能证得啊，但是这个事是不是在眼前？是在眼前，是在眼前而不能证得，这冤枉啊！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就是六根接触六尘的起心动念杂妄想，不能证得。好，我才六尘六根接触，我也不起心也不动念，我什么想也没有了，能不能证得？还是不能证得。为什么不能证得？你就还起这个心，起了我心不动，你起了个不动的心也不行啊，这就变成什么修无想定啊，啊，所以你想错了，你不想也错了，麻烦大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是用第六意识，你不想还是用第六意识，麻烦在这里。不用第六意识了，那就成功了。哎，不用第六意识，显示出来什么？是见性。见性见呢，就叫做妙观察智。这是妙观察了。 这就叫转识成智啊！啊，转第六识微妙观察了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就是教光大师教给我们切心观。啊，你才能够见到一切法无体无生。啊，无体就是无自性呐。啊，无生呐，因缘即空啊，本经后面给我们讲的。非因缘，非自然，非合合，非不合。啊，我们乍听起来好像这个话讲的互相矛盾，实际上句句都是讲的真实话。啊，前面也曾经说，圆心立成无体。啊，这在第一卷里就讲。显示这个见性有体，那么这个地方现在又讲见性立成毕竟无体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在前几天呢，这个到这个南部去讲经，啊，因为楞严呢，我们当中隔了一段时期，啊，我希望大家利用这几天晚上把楞严经前面两卷念一念，就没念。你们有念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你要念了之后会想到这个问题。前面讲的这个圆心就是六尘圆影的心啊，立成无体啊。现在为什么说这个那时候就显见性是有体的，见性是真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又讲见性啊，是此见立彼明啊，而成毕竟无体。你一定会有这个疑问出来。啊。这个好像前后说话不是又矛盾了吗？哎，实际是什么呢？意思一层比一层深啊！因为在前面，我南尊者认定了第六意识是自己的心，不肯放弃啊。那么佛给他的目的呢，是叫他把这个六识妄想心舍掉，叫他认见心，这叫做进入。啊，把那个妄的离开啊，哎，进一步取一个带妄之证。啊，现在呢是要你不吃感头更进一步，绝不是矛盾呐。啊，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把你提升呐。所以前面说见性有体啊。那么到此地呀，这个境界又高了一层，是要把摩难尊者提高到清正妙真如性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前面是从第六识把他拉到阿赖耶的见分啊，现在呢要把从阿赖耶见分里面把他提升到真如本性。意思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所以说这个见性无体是菩提心中顿发老相啊，显示出因如也不过是幻妄称相而已啊。如果要不是幻妄称相，我们事实上能够证明。为什么我们凡夫这个见量不够分寸？啊，给了一张纸，那外头为什么见不到？哎，我们说用见性见，啊，不用眼识，见性见给了一张纸也不能够见到外头，是外头。这个是事实，所以佛非要这样说啊，不这样说，那真是我们疑问一律通通啊。啊，见性这个见量是净虚空变法界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见量没那么大？啊，我们今天舍心一时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恢复到这个能力？ 根蒂开心一时了。我们六根作用啊，确确实实是变法界啊，根根尘尘，无有一法不周边法界。这个时候才是我们世间人所谓是全智全能啊，全智全能才到这个境界啊。所以佛说法的意思很深很深啊，这里面叫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。这个相分跟见分都是无自性啊，连同所升起的这个八个识啊，经里面举比喻，好像焦炉一样，也就好像顶置三足啊，啊，有一个才有那两个，啊，一个没有了，三个都没有啊。那后面会说得很清楚、很详细啊，希望大家要细心啊，要细心去体会啊，静静的来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，非常的重要。